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360度全景天窗，百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原价776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人只需69。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哦。 959资讯快报。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首次对消防安全责任制的实施作出全面具体规定，进一步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建立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办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本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近日，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办法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分为3级，覆盖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3类专业。第一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办学基本要求监测，第二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合格标准认证，第三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卓越标准认证。11月12日，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听取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促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迅速推进。市委书记王彦青强调，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的精神扎扎实实促进重点项目早开工早达效。市领导周林伟、李振宇、李庆林出席会议。王彦青指出，近期各园区和部门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对于每次调度会确定的工作任务都做到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园区和相关部门要牢牢抓住不放松，认真对待这项工作，要按照分工开展好分管工作，各乡镇要加快征地进度，国土、规划和财政等部门加快办理各种相关手续，园区管委会作为项目的主体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做好项目建设工作，各部门及园区加强沟通和协调，促进全市重点项目早日开工早日达效。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助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空白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叫爱拼才会赢。他说呢，我是一位挖掘机司机，想为所有在北京的同行点一首歌。那今天呢都是最后一天了，再见就到明年了啊，点一首爱拼才会赢送给同行。那慕言在这里呢也就是向你的同行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首的音乐节目，那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Sweetie 演唱的爱的号码牌。 些故事唱出来，我觉得自己再不会被现实打败，默默不能出卖。哦，爱飞呀飞得跟我的脚比快，要我参加未来的比赛，我的意象世界里的每一种色彩，有没有人可以明白？哦，爱坏就坏在他一点也不坏，他一定一定一定很厉害。我在爱心很久，孤孤单单的徘徊，一个人拿着号码牌等爱。哦，爱怪就怪在他一点也不怪，他一定一定一定很厉害。我在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Sweetie 演唱的《爱的号码牌》，这个歌曲呢是在 Sweetie 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叫做《17岁不温柔》当中的一首歌曲。那 Sweetie 呢这个组合大家可能有些不太熟悉哈 ，Sweetie 是一个台湾的女子歌唱组合，那有两位女孩，一个叫妍妍，一个叫乔乔组成。但是呢，她们从2003年出道。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啊，因为妍妍呢单飞，所以说这个组合也就解散了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歌啦。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佟大为、邓超和黄晓明联合演绎的《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启辰 D60 火爆上市了，搭载日产轩逸发动机，更大空间，价格6.98万起，首付14000。详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我有房子要贷款， 我有车子要贷款， 我有保单要贷款， 我有工作要贷款。 个人信贷就找新泰普惠，电话微信同步18518101000，18518101000。 北汽绅宝推出36期包牌贷，包牌包税包保险，月供1860，只要12800，绅宝就能开回家。详询北京汽车房山永超 4S 店，8931-2268。心之所向，无所不达。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订车热线18911335133，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疫情淡了吗？手抽身了吗？聊电话也泄气了吗？旧承诺应不假，却忍不到闷吧。惦记当天住住鲜花，活前着到老，不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后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爱换心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为你抱着我也这么的晦气，我亦算知丑，无谓强迫你，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就当爱错了你，就当放生你，无谓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我就放开手，无谓再忍你，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这个道理。目前着到老，不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后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谓你抱着我也这么知丑，无谓强迫你，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就当爱错了你，就当放生你，无谓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我就放开手，无谓再忍你，明白放过你是放。 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香港的一位女歌手关心妍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放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实时互动啦。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呢，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我的蜜瓜分你一半点播的一首我们的无奈，一起来听。 一个夏天发生的故事，一段简单的相爱的日子，本以为可以牵手一辈子，那那那什么时候我们都变得自私，总想占有彼此所有的位置，爱变成一部播放战争的电视。我们的爱太无奈，总是掺杂着伤害，谁离开谁等待，谁用真心在表白。我们的爱太无奈，冻结在下雪前的天台，你把关系变成了却用冷漠把你对待。也许我们都爱不懂事，真爱也会有隐私，不懂得幸福该如何开始。我们的爱太无奈，总是掺杂着伤害，谁离开谁等待，谁用真心来表白。下雪前的天台，你把关心变成了阻碍，我为了自由却用冷漠把你对待。我们的爱太无奈，承诺一线的苍白，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叫做我的蜜瓜分你一半点播的歌曲我们的无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小资讯，说特朗普的孙女呢，就是来到北京之后呢，啊，也是表演节目，他的孙女叫做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儿歌我们的田野和我的好妈妈，并且呢还背诵三字经和唐诗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也有网友感叹说，真是谁家的孩子都免不了表演节目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我们的无奈，那这首歌就没有那么无奈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我很快乐。 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总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 就算你走了，若就算我的心中是流浪，落下负一层笔作，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歌，是你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我很快乐》，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侯德健演唱的《恋曲巴林》。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都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还是山盟随风远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声音甜甜的暖暖的奶茶，没错，就是刘若英演唱的《幸福不是情歌》。虽然刘若英的声音很甜很暖，但是这首歌好像并没有那么甜呢、啊。你仔细聆听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首歌当中，奶茶告诉你究竟什么才是幸福。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啊，希望能够在路上的你带去一些快乐和好音乐。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音乐呢，是来自刀郎演唱的《驼铃》。刀郎沧桑的声音再加上悠扬的旋律，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一起来听。

一首温婉柔美的《弯弯的月亮》来自刘欢的演唱，这是一首中国现实通俗歌曲的代表作品。大家可以听到，在这个歌曲当中呢，有流行音乐的精髓，并且还有古典和民俗的元素在里面。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歌曲当中有一个叫阿娇的小姑娘，其实她并不是特指某一个人，而是广东水上人家对小女孩的一个统称。啊，所以说以后不要搞错了哈，因为我之前就差一点搞错。那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到的音乐是来自刘芳演唱的《东南西北风》。 其实没什么道理，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我的心儿碰呀碰，因为有你在梦中，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也许爱变得更浓，也许变得无影踪，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芳演唱的《东南西北风》，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时间过得很快，很开心陪大家度过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给在路上的你带来一丝愉悦和放松。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那我们的这一时段呢要告一段落了，但是还请你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牡丹江》。